一如往常的你不告而别，去的世界如此遥远，我的思念是否看得见？你声音在脑海盘旋，微笑的脸如此明显，顿时瓦解所有的泪水。Purple Rain 如此美，但再也看不见，直到你永远在这里陪伴着，不曾离去，跟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下去。你知道我很爱你，永远在我的心底，让所有悲伤化作成最美丽的旋律，一字一句唱出我真的想你。告而别，去的世界如此遥远，我的思念是否看得见？你声音在脑海盘旋，微笑的脸如此明显，顿时瓦解所有的泪水。直到你永远在这里陪伴着，不曾离去，跟着我们一直往前走下去。你知道我很爱你，永远在我的心底，让所有悲伤化作成最美丽的旋律，一字一句唱是我想你，回忆不断缠绕着脆弱的灵魂，仿佛这世界冻结所有的心间。但愿你能前往追随你想要的世界。好想